说你每天不知忙些什么，你说你每天为家庭奔波，我从来没有快乐过。你说啊，你在想什么，你做了错错了再做。你说啊，你在想什么，有什么话好说。我已听得太多，我也有话要说，你每天不知忙些什么，你说你每天为家庭奔波，我从来没有快乐过。你说啊，你在想什么，你做了错错了再错。你说嗯，你在想什么，有什么话好说。 我的耳朵听得太多，我应该要这样那样的做，是不是应该听听我怎么说。我所认为的洒脱，啦啦啦啦，也许只是唱首快乐的歌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谁能够不犯错，也曾走过，有些话我实在忍不住要对你说。 这是那时候还很年轻，但是从来没有年轻过的李宗盛，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《我有话要说》。周华健在民歌餐厅驻唱的这段经历的确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一方面他收获了一个爱他的女人，他的妻子康子兰，就是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候相识相恋，另一个人是他的恩师李宗盛，他从他的伴唱和助理开始做起。两年之后，李宗盛终于帮他制作了他的第一张专辑，是我们看到的第一张专辑《新的方向》。这张专辑一炮而红，而周华健也笑着说，他家里是开米店的，和家里开瓦斯行的李宗盛在一起总是会擦出火花，因为瓦斯点着了，生米才能够煮成熟饭。新的方向， 向前生长，我的方向

着我自己，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为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，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，说什么此情永不渝，说什么我爱你，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正是在发行这张专辑的这一年，1987年，在李寿全的赏识之下，王杰得以加盟了台湾飞碟唱片。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是这一首《一场游戏一场梦》作为主打的专辑，当时在亚洲卖出了1800万张，这个数字在那个时候的飞碟来看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而这首歌也占据到了台湾的流行音乐的排行榜，他的冠军站到了半年的位置。王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传奇的色彩。12岁的时候父母离异，一个人寄人篱下，25岁之前到处打零工，送过快递，开过计程车，后来发现自己还可以唱歌，于是开始在民歌餐厅驻唱，为了多赚一点钱还当过特技演员，为电影的飞车镜头当替身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，他的第一任妻子给他生下了一个女儿之后悄悄地离去。因此当还只有25岁的王杰站在我们面前唱歌的时候，他带来的不是那时候的甜腻的情歌，而是充满了视觉刺激的浪子色彩的安妮、忘了你、忘了我、一场游戏一场梦这些真情实感的歌。也正是因为这份浓重的情感在其中，他成为那时候最红的歌手之一。 生命呼唤你，留

舍得我难过，对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没有感动过。 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，黄品源好像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，九十年代好歌涌现，新人辈出的台湾乐坛，他就像是男配角一样，温温吞吞，挑不起大梁，有些事情会有一种宿命感，就像他出道的时候第一张专辑的名字叫做男配角的心声。但是在音乐的历史上，其实黄氏情歌的地位我们仍然是不能够淡忘的，男人们落魄的爱恋情仇在他朴实的歌声当中显得心碎，但是却不张扬。在黄品源驻唱餐厅的时候，他的前后班是后来台湾的一个玉女派歌手的掌门人孟庭苇。 是

秋天一样冷漠，告诉自己想你的时候只会更加寂寞，可是这种感觉不想错过，告诉自己想你的时候也许你会想着我，虽然明知道这是一个梦。每一次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就会颤动，说不出是爱你太多还是我不懂缘由，我知道昨天的笑容会在明天变成哀愁，我的爱情就像流雨一样漂泊，我的爱情就像流雨一样漂泊。 想你的时候让我想你的时候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。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从驻唱出道的歌者，他们大多来自于90年代的台湾乐坛，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民歌餐厅盛行，餐厅可以用连锁店的形式开遍台湾，甚至还出资办了14年的歌唱比赛。在这个比赛当中，挖掘了非常多出色的音乐人，蔡琴、张惠妹无一不是出自其中。有些人在民歌餐厅只驻唱了几个月就被音乐人发现，被星探发现，而有的人却在民歌餐厅驻唱15年之后才终于成为歌者。从25岁到40岁，这是一段漫长的岁月，庆幸他们用整个青春在坚持着对音乐的梦想。虽然他们的声音来得有一点晚，但是终究还是被我们听到了。这是40岁才成名的迪克牛仔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。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，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，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，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，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愿意等待，当懂得珍惜以后归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，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